Thank you. 快快回去安慰丈夫，叫他好好加强精神回去吧。 大老爷，我有那婚事呢。 我既然放你回去，还要是婚事的人呢？来来来，就在这镇上喝茶了吧。 大老爷，请上茶屋。 Thank you. 莫非还是要那银子不成？ 大老爷，贫户负了一片富贫，千贯银子不要，要办一目不济，一百两纹银换了几条香。 哦，世间之上竟有这样的好人。哎呀爹，你我夫妻要登门叩见他才是啊。 那你的金多玉白去也还不去， 今天哪里知道，方才我这命一再旦夕，如今有了这一次，吃了一身的痛恨，我这病嘛就好了。我期待明天我夫妻登门叩见他便了。 Thank you. 好，昨日听你下大娘子设置那一般的公事，令人悲惨。你既然有恙在身，何必前来看不见你的病情如何啊？ 实不瞒大老爷的事，表哥这病一再三起，我蒙大老爷恩德，先把一百两身家银两，留得我父亲一百两银子，表哥一见这银子，吃了一身的痛汗，我这病呢就好了哦。 哦，怎么你这病欠了银子，吃了一身的痛汗就好了 哦，就好了哦。 哎呀，吴相公啊，吴相公，看想起来这谁家一番这银子嘛，倒算的是好宝贝。 这银子本来也是好宝贝呀， 那好我见我来可无当的流浪流女，看你的看你看你再去嘛，也就无意思了。 你不愿去，我不埋葬一个两党的孩童，教养成人，将来也好传宗接代呀。 好倒是好，本来本子的孩童多有不幸呐。 只好笑着说，要我如今病尽全力去往四川退朝堂，若有两党的孩童与大老爷埋葬的公堂。 好好好，以后再看机会吧。 也许不怕我们回去吧。老子了 不会远渡。 杀一次杀不到，大老爷在哪里？大老爷在大老爷 哦，吴相公回来了， 回来了， 你是几时回来的呀？ 我是刚刚回来的呀。 但不知你的丈夫可曾逃离？ 托大老爷的吩咐，这丈夫居已逃起了， 逃起了， 逃起了，哎、 恭喜贺喜！ 时间时间，告费心。怎么进来？托大老爷， 看见大老爷。 哪里啊？俺姑家。 大老爷在方，儿人不敢多。 你就坐坐吧。 是啊，大老爷叫你坐下，你就只管你坐下。 别过。 看着小孩子虽然也有可以理解， 可是他父母家教有方啊。 是啊，小孩子们原要他爹娘教训一番。是的，相公大老爷，孩子是哪里来的呀？ 乃是小伙在四川买了来的呀。 你买的 真是， 看不知你买它是为子啊还是为父呢？ 一不为子，二不为父，乃是送与大老爷的呀。 哦，你送与我的， 真是。 哎呀呀，吴相公啊，吴官人，你真乃是进官人也。吴官人，你真乃是进官有心，便与我好好待自己，心情如山走了些风光难 要帮他吧。 爹爹在上，小孩儿已满。 哎呀， 起来起来起来，不用客气。 来来来，见过的吴大爷。 看见吴大爷。 罢了罢了。 啊，大老爷，为人离家日久，我要回去了。 是啊，相公离家日久，快快的回去。我怕你家大娘子在家盼望你呢。 不要 不要，哎呀， 吴大爷， 我来，在你爹爹身旁多尽些孝道的差事，我要去了啊。 啊，时间不停转，时间不停转。大老爷何时？明日我父子要登门叩谢。 哎呀，这就不敢当 了，不敢不敢。 大老爷请转， 时间不何时？ 明日我父子还要登门叩谢。 不敢不敢不敢。 还要去大老爷一杯喜酒呢。 当得你你送你你去了去了去了。 啊我。 哎去了去了。 好。我进来。 难得呀，难得，哎，难得得。 的。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13岁。 来了， 什么心事？ 我那金针之子，